好，欢迎我他商周报。今个礼拜应该我尽可能避免唔会涉及个半钟咁样样嘅。 嗯，系冇可能喎。 本来就唔可能系上一次太咩啫。 唔系今个礼拜唔可能。 唔系今个礼拜应该因为追加报道啫，都冇咁多料。 咁啊冇。 嗱，讲翻追加报道先。 直接讲埋跟手 系跟住上个礼拜嘅朋友骚动啦。 咁首先就上個禮之前講地講嗰陣時講啊文春炮嗰啲預咗佢冇料到，但係估唔到廢到咁嘅地步嘅爆料啦，即係話我真係諗唔到佢個報道足可以廢到咁嘅地步。 最大嘅報道竟然就係話星期二同埋星期一係佢兼職嘅巴女。唔乸系啊嘛， 有乜咁奇怪咧？其实 声优食烟，我想问翻先，梗系边个声优唔食烟嘅？ 依个年头好多都唔食烟，但 系呢个年代先至系啫。 应该你喺乜 就上下嚟嘅上一代， 80年代90年代之后 嗰啲烟产嚟嘅，大佬。 90年代之后嗰啲都唔食嘅，90年代之前嗰啲就真 系。即系依家可能有一半。 而家仲系咁啊！你谂下。有幾聲優提早離世，真係都驚㗎嘛！又為聲優，始終你靠把聲揾食咧。 你靠聲揾食嘅人係食煙咧，對佢本人係有啲問題嘅，但係關我哋咩事啊？ 一來啦嘛，二來我印象中某幾個聲優咧，佢係靠嗰把食煙聲或者煙產聲成名嘅喎，其實。 咁亦都有啲聲優係把聲係天生好嘅咧，學講味咁樣食咗咁多年煙，佢都冇事啊。 即係。 冇嘅，睇人嘅啫。即系佢食得嘅话，佢自己知咩事咯。但系嗰句， 即系啱啱冇人在意嘅一件事咯。佢竟然可以攞嚟当 即系同埋声优本身够批唔够就常态嚟嘅。呢个又系 即系呢啲我都唔 即系走去再 班，依家唔好讨论 隔篱哇， 即系巴女又咪咁声优打工都正常啫。 系咯，咁兼帮帮下，我觉得唔系咩问题啊。 应该系话呢个根本就系业界常态，你有你。 即系你话风俗嗰啲仲话啫，巴啫嘛，咁啊冇问题啊。 我觉得风俗都唔系啲咩太大问题咯。 班人讲呢样嘢 啊，好老实，你大家都知道，声优大部分、绝大部分99%嘅声优都搵唔到钱嘅，都搵唔到食嘅，即系剩翻系得我哋台面上嗰台，我哋见到嗰扎，仲要系仲唔系全部啊？我哋见到有啲都系要打工啊。 你见到嗰啲有啲都要打工，其实你记住。 即系仲要系我哋见到，仲要系红嗰扎先可以话，净系靠声优搵食。 你同埋讲真啦，你就系靠声优本行都唔够，你可能要攞埋出埋唱片片。 咁去打下工有乜问题咯？ 咁我觉得 最简单就 系， 即系仲有讲紧系声优打工，唔好傻啦，好多声优系兼职做声优添，佢睇嚟系你睇下某直田。 系佢 嗰啲就算， 你算把啦，咁样咪 大把啲声优啦， 唔系声优未红 时嘅一半时喺餐厅打工嘅， 而家好多当红声优早年嗰时咩啫？我阿英姐后王话过，佢试过即系谂住将杂草沟加大王最食噶，佢莫名其妙佢当声好多兼职噶，古灵精怪兼乜都有啊，所以我都唔系咩新闻嚟，即系文春拍我知系 hea 嘅，咩 hea 咁紧要啊，大佬？睇完之后我觉得。难怪有 即系阿妈女人咯嘅件事， 即系大佬累埋呢个又俾人 cut 线啦，佬你咁嘅节目，呢句咪 cut 咗好多噶，而家仲整一镬咁嘅嘢，更加 cut 啦，大佬。 点啊？使研究下呢个 Nico 贝洛同埋呢个某强国视频嘅。 有机会，我真系有兴趣讲呢个题目噶，不过 系咯， 不过唔系而家啦。 OK 啦，好啦，嗱，讲翻啲比较有料到嘅嘢先啦。 咁跟住就係我哋上次咪話嗰時推斷話佢哋第一就星期五六星期五六嗰陣靜咗，係因為佢哋傾緊偈啦。呢個我哋嗰陣時嘅預測嚟，如果唔記得咗，翻嚟聽啦嚇。咁跟住就係佢哋將會就會落台，會埋台傾偈，不 就唔會有咁快有結果嘅。 然後我諗我哋推測應該算係屬實啦。因为佢跟住就井上沙龙啊，系嘛？ 系角川大佬。 角川其中一件唔系好大，唔系最大嘅大佬，但系其中一件 铺头啊。 但系佢就成个出即系出媒体出现嘅。 角川经常铺头， 基本上我觉得佢最大嘅特征应该系咧，其实佢唔系做呢个 project， 唔系关动画事即系啱啱我上次咪讲话系可能啊，系呢个动画方面同影像部门同书籍部门喺度争嘅，咁结果咧就踢个 game 部门嘅出嚟调停，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合理嘅解释嚟啊，点解要炒佢出嚟？ 咁绝妙啊！呢、這个真系， 同埋呢条友仔专擦屁股，专门执手尾嘅，即係負責專門負責嗰啲麻煩豬頭骨就佢嚟啃噶啦，所以今次佢出嚟啃，咁佢最後行出嚟話， 咪跟住星期一啊，定星期二啊，唔係好肯定啦。總之禮拜初啦，就佢同百萬萬阿福原行翻出嚟。哦，講佢到佢係 retreat 復原個 trip， 即係你可以當為一個共同聲明啦，可以咁樣理解啦。唔係行出嚟話冇，佢哋冇啊冇事啦。我哋而家傾緊， 雖然有好大紅溝，但係我而家傾緊數。 我哋而家傾緊數。 但係佢都好明嘅話明啊。我哋之間仲好大紅溝，講即係已經就戴定頭盔嗱，傾唔埋啊，唔好咁大期待。我傾緊又冇話定點噶，嗰只算係好真係好謹慎啦。依個我睇最緊要依個就係我哋仲有好大紅溝。即系话 仲买，咪即系讲仲讲紧数咯。 咁我就未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多期待。总之个数我讲紧，但系讲唔讲连续就你嘅就佢嘅事啦。 总之唔系冇得倾啦。即系得咪即系我哋之前讲咯。你如果你系关钱事，即系佢而家好明显就系 关钱事啊。 关钱事，即系个钱系具体嚟讲系版权啦，系费制作费啊，系分红定是什么咧？ 应该分红 吓，唔紧要。总之就系关钱事嘅，好明显就系关钱事。咁而家傾緊，咁傾唔傾得掂數咧，就另一回事。咁就算傾唔掂數咧，都應該就唔會好似之前咁拍曬台噶啦。咁亦都冷靜啲諗翻，其實老實講啊，八百萬你唔係大量擴充體制咧，你都好難接二期落嚟。 同埋一樣嘢就係對八百萬嚟講，依次你係要最係一個大家好咯，因為上一集我都講咗啦，你同國川扎馬，你想死啊？你算六人兄嗰句，你算六幾啊？你想你唔使喺呢个圈度捞啊！ 我之前事后仲谂到一样嘢嘅，即系咧唔一定净系纯粹关个点讲啊，关个钱事嘅。虽然都可以系归咎落去钱嘅问题啊，有机会系因为国川要佢扩充体制。话啱啱 up 咗个体制，点解要提体制就系讲紧你啱啱我之前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吓，其实八百万得十零人嘅啫，我。即係佢 蚊型公司啦，啲嘢 向來都係啲刀仔巨大小公司，所以點解之前暴蚊咯賣兩三千就已經賺到笑，就係講緊佢其實係一間好小型嘅公司嚟噶嘛，製作費好低，製作成本係非常之低。 但係你擴充體制嘅話就你以後嗰嘢唔點算啊？嗱，我點收翻啊？ 係啊，咁我擴充喂請人容易啊，唔係請人都唔容易啦，先唔講啊。 要圈要結 啊，請人都唔容易啊，我到時要炒人仲大鑊。即系咁，我系咪抗完之后，我保证我往后八百万就可以一跃上咗去同啲大手并排一齐行？ 唔好话同大手比啦，你有时中型你都好麻烦紧，因为今次动物朋友会掂，我形容就咩啊？六合彩咁多部读住中嗰只，做中秋节嗰只嚟噶。喂，你点解冇只下次仲中噶？喂，动物朋友之后你唔掂，因为 over 啦呢啲嘢，喂莫名其妙嘅喎，呢啲系红起上嚟。 所以佢哋话佢哋唔肯扩充机制，都可能系可能咋，都系勾股嘅咋，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但系总之佢哋倾咗，可能中间佢哋倾条通过条几多吉卡嘢，总之商场上卖台嗰只具体倾咗啲乜嘢，冇人知，佢哋唔会讲出嚟嘅。 但系都唔会咁快知， 都唔应该讲出嚟。所以点解嗰两个社长走出嚟话佢哋场外乱斗，就因为呢啲嘢唔应该攞出嚟讲嘅。咁佢就就而家好明显就倾紧， 继续啦， 卖唔卖啦？就算唔卖啦，都唔会反台嘅，就咁简单。 但系而家你反而焦点转咗系塔朱奇个水潜水成两个礼拜之后复水嘅第一个出，之后就去系攞住话题啦。 嗯， 其实好简单就阿塔朱奇就潜咗水成一段时间啦。当好啦，当啲大佬就话而家可以讲紧数嘅时候，佢就出 tweet 就话。虽然唔好重要呢件事，但系我个同人组咧仍然好健康活住，好健康，好健康咁生存住。我要继续多谢你嘅支持，我要继续努力去做同人动画嘅。 即系老实讲，呢句嘢好 Q 惹人疑窦咯，即系佢系咪讲紧自己嗰扎？佢之前同人组开嗰 team 人都其实都系问题嚟嘅。第一，即系 唔系呢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系、是。你我可以理解就你想出啲文证明到你仲系生存紧，你冇俾国川暗杀咗，但系 生存确认。 但系你但系通常咧日本呢样嘢就系、日本嘅文化咧就系、是、你搞咁大坛嘢出嚟咧，就算系你就啱捻晒，你都会讲句就今次要搞咁大其实真系好唔好意思。实后嘅标准呢、這个标准答案嚟，标准方无开句嚟噶。即系神光老师嗰时俾人爆结婚嗰时，佢开麦，第一句讲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咧搞大搞麻烦咗大家，真系唔好意思。 喂，件事唔关佢事嘅，大佬，佢俾人爆料啫嘛，但系佢照讲，呢系日本文化，日本标准嘢噶嘛，老凤道歉先，但系佢冇呢句嘢，啲人咪即刻肥佢咯。 其一啦，仲有就系喂，即系国川有冇咁恶啊？你睇下老美嗰边，阿 Marvel Pro 呢期做咗咁捻多嘢都好 ，Marvel 都未养晒佢啦。 系 Marvel 点同咧 ？Marvel 恶好多、啊、，Marvel 咩啊？迪士尼啊，咁真啲， 系人会变诶会变身啊嘛，点同咧？ 即系咁啦，咁啦，其实咧，嗰一句咧，老实讲啊，你呢句嘢似乜嘢咧？我觉得似个俾人腰斩嘅作者讲嘅嘢，即系嗰下啊，真系呆一呆啊！咩事啊？你倾唔埋啦啦？ 但又唔系啊？ 但好似又唔系喎？ 你成想点啊？即系佢嘅说话系空暧昧不明， 莫名其妙啊！直接 唔系似系就系嗰间，就算我俾人炒，我都会继续会呢个创作路上继续努力。哇！嗰刻我真系呆咗。 空暧昧，但系问题又唔系、啊，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大家撑佢唔系撑八八八，撑你啊，大佬。 系咯。 唔通如果八八接咗你唔做啊，你会要一点咩又唔点？你嘅即系佢成个语气好暧昧不明，又冇啲好老讽嘅荒芜语句，啲套板语句，咁但系咁佢一路质疑你，跟住我觉得你喂大佬，你搞咁大坛嘢，哇！你好似语气好似觉你唔关你事咩？ 唔系，我觉得佢系有啲嘢唔讲得嘅， 有啲嘢我觉得系佢唔讲，系想报告下自己情况。但问题我又唔 最少话俾你，真系可能真系吹佢哋。 即系叫，但问题就系佢，但我觉得你情况不如想嘅就系、是，你打佢话我肚饿，打两个字算数啦。你而家咁嗰句话， 唔咁样仲更加咩？ 你咁咪但系你而家咁嘅变形咗就咩？一你俾一个好奇怪嘅方向，等大家去乱咁估。其二就系、是，喂大佬，你好似你嘅态度就摆出就咩？嗱，唔系我唔关我事噶，你哋嫌上咋？唔系我欠你哋噶。即惯啦，攞下啲人咪火都嚟，有啲人咪喺下面啲网民喺度鬼晒咁做。喂，大佬，你如果你唔出嗰条文，大家会搞咁大龙大龙凤。你而家好似唔关你事咁，我都喺度。 我觉得真系因为相关的佢唔讲得， 唔讲得 应该系你好明显啦。你啱先前就已经讲紧你从外乱到，就系讲紧你倾紧数的时候，将佢拉到四围都系。佢仲要系第一个开， 佢系始作俑者啊！ 佢系第一个佢。而家咁樣俾人焚完，佢仲夠膽再 up 相關嘅嘢啊！佢應該係直至件事擺平咗，無論得咗定唔得咗，總之佢先會再出翻嚟講翻嘢噶啦。 其實最簡單就係、是、直接講嘅就係、是、各位 多謝各位，多謝各位關心，我 好 啊，我 就講完噶啦。 多謝各位關心，我哋無論如何都會 我哋 會盡力令到件事變得更加好。呢啲咁嘅廢話級嘢、 啊，但係你冇講咁曖昧不明咧，估其他地方啊，大佬。我講到就係佢俾人炒咗之後，佢就同人仲彎款。 哦，冇嘢嘅，咁你即係當然嗱，可能其實係暗示，其實唔明個情況 係唔樂觀嘅， 唔樂觀。即係我有好有可能真係俾人對，最後都係俾人炒嘅。亦都可能純粹係佢諗到啱乜嘢，喂，識做嘢唔代表識講嘢。 係啊，有啲尤其是依有 應該調翻轉，即係創作方面做得勁嗰啲人咧，通常都唔係好識講嘢。 同埋好多動畫師諗啊，有啲動畫師講嘢基本一嚿嚿嘅，唔係唔好話佢連後生動畫師，一老咗呢個一嚿嚿啦，啲副嘢。 你我咁呢個 comic 長係呢個 動 畫界嘅通病。 最簡單暗夜講嘢都係舊舊㗎啦，語不長啦，唔知乜㗎啦佢。 唔係暗夜講嘢佢自己明， 冇人聽明。 佢唔肯或者唔識講嘢。 係佢講完之後冇人明嗰種。 係啊，即係所以呢類就情況少。你 我可以理解 佢啊，真係太你個太唔理解人哋咯。 太唔理解呢行裏面。 唔理解佢係狀況，唔理解呢行嘅情況。 同埋更加唔理解動畫行嘅溝通能力係偏低嘅，表現都。好啦，咁暫時阿兄下禮拜聽 仲有個相關的。都關動物朋友事，但係唔關呢單嘢事。 係啊，係動物園，公務動物園嗰單嘢係啦。 冇錯，呢個真係好遺憾。 阿老爺爺終於都過身。 呢個因為叫葡萄啊，嗬。 係。 Grapple 就或者叫紫都得嘅，紫色得嘅，其實都係。 前幾日， 因為佢個手整個特別色係紫色咯，佢。 呢個佢前幾日就呢個個入咗院，應該話治療中咁啊，咁跟住。 係啊，生病啊嘛。 過咗幾日就直接同你講誒，唔好意思，佢誒過咗身 啦。好老啦， 因為佢本身已經都廿歲噶啦， 好似折算人類好似七啊幾八啊歲， 七十到八十噶啦，差唔多噶啦，都預咗噶，其實 佢係同喺誒動朋友嘅角色原型定係 誒唔係誒呢個講緊誒 佢 crossover 嚟嘅，其實 由頭講過啦，反正動物朋友個 podcast 未出街誒。就係、是、好嘅啦，套嘢同咗之後，咁啊，東武動物園同呢個 Game on Fan 就合作。 其中一個同合作同個朋友合作嘅動物園啦，即係第一個係好似第一個添，仲要係佢。 實體係 嚇，即係其他，因為其他仲有噶嘛，其他有好幾個我哋 嚇。而家搬係我成件事從頭講過，反正今日唔係好趕講緊佢同咗咁啊，好啊，咁啊，佢哋將個相對應嘅。動物朋友化咗之後嘅， 唔係因為其實個動畫入邊都有，即係要啲動物園裏邊嗰啲即係飼養師協助噶嘛， 嗰啲採訪嚟嘅， 係採訪咁即係因地成變咪咩咯？即係反正都 係。總之講呢個動畫就係放炸看板落去，嗰炸看板就只因相對應角色嘅動物佢嘅朋友化之後個板就放咗上去。咁一開始咧就第一日咧就其實大部分動物都有啲反應嘅， 係 即係因為新無啦啦。 多嚿嘢嘛， 多咗塊嘢啫嘛。但系咧，大家會發現咧，喺企鵝區嗰邊咧， 係 就阿富魯魯就係嗰個板咧，就有隻企鵝喺度。 我見到企鵝企到呆 一路企咗喺度望住佢，企咗喺度望住佢。即一開始以為係新鮮有新鮮嘢望過去，好正常啦嚇。但係後屘發現就係唔好對路喎， 好似日如是喎。 兩日你又望，三日你望，日日你都咁望法。 好似係掛住望，連飯都唔食喎。 係咪其實咧，係咪過住望飯都唔食咧？其實有 因為其實本身都已經都係咯， 係啊，佢都 年老噶啦。其實即係真係有啲問題，大家都明白。 老人家嚟噶啦， 嚇 咁 即係我都唔單止呢個原因嘅，其實我都係。 而且大家仲要抄翻出嚟，其實佢之前嗰啲前半生都 係啊係啊，個冇啊。 不過都唔緊要，我就覺得即係呢啲老人家嘅生態，其實你得閒落下新人地街啊，幫人家咁樣睇下，都好多阿伯坐喺度，唔知睇啲咩嘅。 咁人哋都係阿伯啫，係 啊。 咁即係佢望嗰度望住，咁啲人就開始刮翻啦。佢之前原來佢有配到個老婆俾佢生埋仔 嘅，係啦。但係過咗東武之後咧， 俾人搶，俾個年輕嘅就搶 NTR。 唔係，係佢老婆自己走揾。 邊個主動咧？就你問佢，你有貴 婦跟住我 表。O K， 我唔識企鵝語啊。即係總之就係再俾人 NTR 咗啦。係 啊，咁啊，估到估呢一個。 然後跟住佢係直情係成個團體都唔係好點講啊，有少少排擠佢嘅。 嚇！ 就佢好其離群獨處咗好耐㗎啦。 係啊，係啊。 咁而家咁啊，個漢馬喺度之後，佢就喺度企睇到佢，真係睇到佢死。 係 今次真係睇到佢死啊！佢到佢死之前啊，嗰啲仲係日日走去望。 係啊，實地五月去睇過一次，真係去影個版，發覺係真係影到呢一幕嘅係。即係嗰次都係最後一次親自見，第一次 有冇去過？除非咁啱佢休息緊，如果唔係佢 應該會見到呢個情景嘅， 都會見到佢 啊。同埋即係幾多？即係嗰陣時啱啱養我個照顧員啱啱養餵魚啊嘛，咁見到係唔想食噶，其實見到佢係夾硬呃佢食噶，係 嗰陣時。而家睇翻就都係茶飯不思啊，但係個身體已經唔太好啦，就有得講啊。 兩樣都有 嘅。睇咗好耐，咁大家就開始一個時隨住時間累積，大家慢慢就覺得有啲點講啊，嗰啲唔好企啊。咁跟住就咁合作有期限㗎嘛，好唔會永久㗎。 驚佢走嗰下嘛，就係、是、大家都撤走個板嗰陣時。 合作撤走曬所有看板，拔除咗腐碌碌。就直接話嗰陣時大家已經傾緊啦。但首先佢合作延長咗，咁受歡迎延長好正常啦。 係啊係啊。 咁跟住就算延長期，咁延期有個限度，咁最後都要撤㗎嘛。我就覺得 OK， 我哋淨係留低腐碌碌咁樣喺度。咁大家鬆下口氣。嗰陣時講緊，喂，如果你撤走咗咁佢點算啊？咁佢日日企喺度望住嘅喎，咁呢個就去到呢度咁啊，咁啊最後就係前幾日啦，咁就 過身啦。 話佢唔舒服，要呢頭老實講啦，因為咧其實咧動物園閂門之後咧，嗰類嘢咧都會都會即係平時佢係普通唔舒服啊，又要睇醫生啊或者檢查之餘之類，其實閂咗門就會做噶啦。即係其實唔好少會會去到影響個 展出， 影響個展出啦。個其實一旦係咁嘅情況咧，就係大病嚟㗎啦。 嗯， 就係講緊重病乜乜七七㗎啦，好嚴重，真係嚴重嘅嘢。所以嗰下我已經覺得 差不多啦， 即係諗埋佢年齡，佢諗諗得唔樂觀嘅。 大家估到 嘅 爭在， 老實講個蝦我係唔敢講嘅。 係當然啦， 嘢真係唔敢講，但係最後都係 可能真係識逃生嘅嘛。 咁而咁就走咗啦。咁啊，激奇佢都為咗呢件事畫咗特別畫咗張畫就 插圖係啊， 插圖就送咗俾東武博物園，俾擺喺場內紀念嘅。 咁其實咧就唔止係吉奇館有畫，好多人都有畫過，都有畫相關悼念圖，即係好耐冇見過一隻動物死咗會有咁多人悼念。係， 因為仲有人佢唔係話特別話，你話大象嗰啲動物就話啫，但係企鵝其實唔係話特別又特別。 咁冇，咁佢個佢真係佢即係引起話題嘅。 話題咯，真 係。即係點樣動物朋友個大雄即係大雄大大熱嗰個延伸嚟嘅，其實算係。 咁啊我。講多句啦，就點你啱啱講大象嗰啲咧，就主要係因為人哋企得夠耐啊嘛，即係一隻象，一隻象可以五六十歲，咁你真係可以由細睇到大啊嘛，但只企鵝唔係噶嘛。 咁啊，佢有本身咩嘛，即係孤立啊嘛，咁大家咪特別留意佢咯，變咗係 就即係好 個 係 啊，即 係 佢有 個傳說嚟， 係咯係咯 嗱。咁依家我入到此為止啦。咁獨立朋友就放十有嘢講嘅，放心，因為依家冇咁快結束嘅。咁我講下其他花邊新聞啦。首先就由又係 FGO 無毒神靈係嘛？ 某個我佢唔寫成唔識讀佢乜鬼名啊？有個喺美國鄉下地區內華達州定咩州嘅嘅印度教祭司。叫死又唔使读佢咩识鬼名啊！好啊， 是但啦。 总之就系佢就话雪山去嗱日文就系拉车多拉山杰多嘅，佢头佢系洛华达州嘅一个印度教嘅祭司。咁佢就话雪山神女件衫就好似嗰啲印度教母女咁样，同埋佢支三叉戟个样唔似样，就叫 唔系话唔似样，唔系嗰个角色嘅，唔系嗰个神， 唔系嗰个神。咁但系咧，其实麻烦睇翻故事啊。有講啊，啲戟係借翻嚟㗎，係文革嚟個神啫， 唔係隔唔係佢老公借， 即係都係隔離啦 咁咧就投咗就依單，因為 FGO 紅，所以咧就比較多人流，比較多媒體報，即係網絡跟報啦。第一翻查個依位祭司咧，其實此君咧都頗為宅嘅，因為咧佢經常性向各大遊戲公司開火，總之就係你遊戲裏面有啲頗為有啲略為似印度教嘅嘢咧，去投訴啦。動畫都有嘅，動畫其實最大單，即係比較之前比較紅嘅單就係投訴 Overwatch 嘅某個角色嘅 EP 色係印度教嘅印度神嚟嘅，去投訴話你涉及印度神，叫除咗佢，咁部署就唔睬佢。之前咧投訴過東影龍珠超，話係將個破壞神係一像，佢話像神唔啱，不過角色好似都好快好快退咗場啦。亦都冇咁不了之啦，而今次投咗 FGO， 即系紅，我都系《紅樓夢》等級咯，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單嘢啦嚇？ 咩嘛女驚女驚話 ，H.O. 女驚 女驚《紅樓夢》嚟做嘢，So what？ 你借用嗰啲角色係啊， 攤雙手一攤 So what？ 唔係啊，係仲小兒科過之前同一隻 game 秦始皇添啦， 仲有秦始皇單嘢， 唔係方子咩？疑似方子啊， 方子嗰单嘢唔关事，我话事啫嘛，就系官方嘛事。 系非官方。 其实我都唔系，我谂啊，会比铁拳圣女更加离谱。梵蒂冈未炸人， 系咯，马尔他 阿马大姐，马大姐未炸人，佢啲圣女啊、圣人过啦咁嘅样，人都未炸人，基督教炸人啊，系全世界最大宗教。再一梵蒂冈未压，未出声嘅啫。 调翻转咁，人哋大，所以就点讲咧？相对嚟讲系点讲啊？比较宽容少少。如果唔系，重点唔系佢哋咁 样，系唔想烦啫，纯粹系。 系 先啦，大就宽容啦。咁小安咧，小安系捉教。 重点系捉哥，全世界咁多人攞佢嚟讲，捉哥讲啊，真系得佢烦啦，真系。 又喂。如果真系要玩讲印度教，玩印度教嘢，我喺日本随手噏一堆出嚟啊！你神转生啊，persona 咁样，随便一堆啦，几常到佢啊！即系更离谱嘅嘢我见过。 即系因为呢个手机游戏攞国神话加埋嚟玩呢个跟真系呢个 多到难。 传统来的 PAD 开始嘅传统来的，即系 神女几玩咗几次我唔知啊。 隨便 掃。你以前啲 RPG 都係咁樣喎，都係攞一集攞一集借用翻。 女主身已經係啦， 唔係唔好講啊，星矢啦，星矢已經係啦。咁點樣咧？ 咁大炸啦嚇，即係 阿包神話嗰堆嗰堆嗰堆搞到你搞到咁樣樣。 啲神話超級 crossover 咁有冇咁出奇真係？ 就係咯， 即係呢啲都攞嚟講，真係真係超級小氣。 超級無聊， 光像咯， 唔係我嗰陣炒花生啫，純粹係咩叫做？等大家即係你知啦，呢個祭司，如果你唔講嘢嘅話，就佢唔記得咗佢，跟住冇人聽佢講嘢，咁冇錢收啊嘛依，咁即係揾飯食嘅啫，大家都係。 宗教好多都中意咁樣又咪應該係唔係好多係有部分有部分少數派係中意咁樣。 戴頭盔先， 我都諗下，突然諗緊有冇即係 FJ 裏邊冇意粉教出現啊？會 難啲，唔係未必冇㗎， 未必冇㗎。老實講， 保羅巴人都有咯， 哈哈。Okay, 你点知佢啊？又是依个佢咩可发生？嗱，讲我依家讲下一单香港嘅料啦。 咩啊？阿凌川太太来讲演唱系嘛？ 就版本真灵第一次离开去出国而开演唱会，就明年三月就会去台湾同香港开演唱会。但详细情形就未知嘅。 啊，好似话有我科密里边有几个人已经话决定会去。 即系我一定去咯。 吓、 啊，唔好话有几个人先，好记得噶，即系最早期好几年前叫第一批日本动画歌手嚟香港演唱嗰阵时，已经有过呢个叫做 wish list 噶啦。即系边个嚟就一定要去，佢咪其中一个咯。 好简单啫嘛。日本而家日本嘅动画歌手会嚟香港开演唱会，系仲有会成轰动话题嘅，一直三个十即三个啫，其中一个就佢 水七咯，有一个 系咯， 咪咪先，正路唔系，照计与三家是第一个嚟都系话题噶，咁你点三个啊？ 佢刚 佢已经第四个咯，咁就 佢刚咪佢佢刚由依然话我唔当佢歌手，其实我阿田村嘅 啫。我哋系咪歌手？但系佢离开 concert 就已经系话题，即系你话得三个， 唔系佢嚟开讲座你都会去噶啦，讲呢啲 开签冇话开签名会你嚟啦，可以上台 签名会你有嘢代啊，你讲座你都会去啊。 即系最紧要嘅系讲紧咧，即系依家通常会嚟得香港开演唱会嘅，通常两 tier 嘅啫，一系就。比较老饼嗰班，一系就真系几新嗰班，而即系版本真系呢种即系中坚嘅，其实比较少嘅。 一来就 一系就已经开始点讲啊，开始退落嚟，少啲嘢做啦。一系咧就系啲啱啱弹起嚟，想要搏多啲嘢做，系呢两组人比较有时间去。 因为好简单， 四围去 嘅 啫嘛。 佢版本真定啊，田村佢哋依种级数嘅，即系就系水树奈奈。佢瞓覺都冇時間啦，佢自己有時排滿，佢根本冇可能離開日本超過24小時嘅，佢點嚟去海外開演唱會開三四日啫？你去台灣都好啲一個鐘頭，去香港起碼 唔好話離開日本啊，超過24小時，佢哋幾個忙起上嚟，離開關東圈24小時都未必得啊！話俾你聽， 就係咯，忙抽筋，佢起碼一個禮拜起碼兩三個動畫，跟住有電台節目，又錄音 K 卡一大堆嘢。佢边有时间嚟去香港？起码嗱，嚟咗香港起码三日噶啦，最少三日啦。你落机头日开演唱会，第二日走，当你咩地方都唔去啦，起码三日啦。离开三日，大佬日本啲嘢死晒停晒啊！呢、這个就系点解佢一直都唔开演唱会，日本原因啫嘛。 印象中佢系第一个日本即系动画相关歌手喺嗰个场开 concert， 系 吓博览馆。 啊 即系不嬲，博览馆都好似系呃鬼佬噶嘛，日本人通常都系狗剪噶。 但系一样，但系 唔关呃唔呃鬼佬事，主要系讲紧个场嘅 size 问题。 系啦， 狗剪其实是一个垃圾场，大家都知啊。 同埋会展又都系一唔系狗剪，唔系博览馆就会展噶啦。咁 你会展作为演唱会都唔系好理想啦、啊，虽然够大。 但系而红馆喺红馆系 book 唔到期，永远都唔使谂啦。 红馆边度轮得过呢啲人过嚟啊？ 你又冇咁多人到、啊，即系嗱，好简单。你讲另一单，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嗰、那个叫咩 ？Song Horizon 系咪咁读啊？ 有佢啦， 我嗰呢啲叫 opening 嗰个。 大家咁样讲，我就系唔想用呢个形容词。就咁 讲咧，唔好烦大家知道要就你而家唔知。 首先SH 佢哋嚟香港开两场，落两场，结果啲飞就严重地买唔去。即系你会见到佢而家啲促销系讲紧我唔知过唔过咗期未，好似过咗过咗唔怕讲啦，唔怕帮人宣传，宣传都冇所谓啦，系去到话买600蚊嘢送飞。 即張飛你實質上係冇價，係實質上係唔使錢嘅，即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即唔講嗰啲咩抽飛啊乜乜七七嗰啲啦，即買嘢就有咯，即佢去到呢個地步，好明顯就佢啲飛值升得好緊要，即已經去到呢個時候，即我台灣啲friend講啦，台灣嗰邊係滿嘅。但是香港這邊呢就我曾經他會在台上發怒氣，因為他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們都其實都幾大脾氣下 的。當然啦，但我這條友最主要是那條友一開始未紅的時候已經大脾氣了，真的 就是他真的堅有性格那隻 藝術家嘛，你明白嗎？ 他堅是有性格那隻，不是紅了大脾氣。 還要現在最大鑊的是你估呢，買了東西收到免费飞嗰班系咪一定会去啊？嗱， 咁呢个真系老实讲，同你啲送飞嗰啲到唔到都系问题，所以我都谂住略尽绵力，到时只要冇咩事，我都会去冲撑下场面，等佢冇咁攞咁攞咩？ 即系好似啱听日嗰时，即系今日今十六号啊，系咯。 即系咁， 我十四今日十四， 到时就到时睇下如何啦吓。即系虽然。踢打风 收空球啫，我唔衰， 即系总之OK 啦，演唱会就仲有冇演唱会之类，好似即系田村二十年嗰、那个不过嗰个冇睇详细，有冇人留意到？我就系知有咁嘅有冇咁嘅事啫。 嗯， 即系佢入边好似屋企多嘢爆下。屋企多，屋企多私隐嘢，我讲到我，但我唔记咗。 你讲田村 系啊， 咪田村呢一两年嚟都不断自爆咗好多嘢出嚟啦。其实唔好咁啦。 OK 啦，有需要再补充啊？仲有冇嘢？ 冇乜大波咧，因为其实最一依单要啫嘛。其实主要都系、 所以今个礼拜你话点可能超时咧？ 好静啊， 唔够嘢，嗰阵有机会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啱好30分钟就到此为止啦。咁留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